What is this thing?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诺列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啊。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哋要面对嚟自外太空嘅侵略时，我哋将唔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系啊，头先嗰个阿 Charles Ho 嘅呢一个录音咧，就即系确系即系难听嘅，咁我亦都即系个翻译亦都比较度咗啲，咁啊唔紧要啦，咁你听得明就算啦，系咪？咁如果你听得唔明嘅话咧，咁啊即系黐晒更新成日都有个网咧，可以俾你即系再听再听再听再听，你次有一次你会听到 嘅，嗯， 我都听咗好多次， 系 先至可以翻译到 咁惨，唔系其实咧呢、這个呢一顶带啦，就都已经系因为嗰次佢录咗啦，即系现场录完之后咧，其实呢顶带已经系交咗俾英国国防部噶啦， 即系佢就咁将嗰柄 cassette 带就俾咗佢咁啊？ 唔单止，亦都系其实英国国防部呢件事之后咧，其实嗱、我要讲清楚就系、是、当日其实真真正正望到呢啲 UFO 事件嘅，除咗26号、27号呢一扎嘅官员之外咧。其实喺邻近，即系你讲紧，因为嗰阵时候两个空军基地， 即系有啲目击嘅居民 啊。唔系，其实系目击嗰啲巡警同埋军人同埋其他官员咧，其实系都系有嘅。 嗯嗯。 只不过系因为佢哋呢两个 case 啦吓，最大件事就系因为佢第一个系自己亲眼见到目击到个 UFO 降落咗啦，电到啦。第二就系 Charles 前入咗去见到啲光体，都录晒音啦。所以呢两个个案就成为咗所谓系最大嘅一个 case。 嗯嗯。 而其实喺周边好多嗰啲守夜间。嗰啲嘅军人咧，同埋啲守夜间嘅高官咧，都见到噶。 咁佢形容嗰啲，即系呢件事个出入有冇即系好大的？ 就系、是、全部嘅形容出入咧，其实就唔大，反而只不过系凌晨时分嗰啲计算方式有问题，即系可能有啲人话凌晨一点，有时即系可能27号嘅凌晨、28号嘅人头咁嗰啲问题啫。咁呢件事咧，其实一路咧就系、是、英国国防部一不断咧就去 follow up 紧嘅，即系一路去问翻啲人嘅情况啦。甚至 Charles 咧本身亦都系，所以头先。最初讲嗰阵时咧，虽然阿 Charles 佢哋就话英即美国嘅自己军方就话呢啲系佢哋 in charge 啦、 嗯， 其实就唔系嘅，即系其实都系英军嗰边 in charge 嘅、嗯，因为佢系佢哋嘅地方。 但系睇下即系睇下柄带系即系英国佬做，因为美国人做啫，系嘛？即系美国人做啲带就可能话我哋 in charge 咁、哦，可能系咁、但系英国嗰边咧就问过阿 Charles 攞咗一个所谓嘅证据，叫佢自己写翻成个 report 等等嘅嘢。咁、之后咧喺咁多年来咧，佢哋有自己进行一自我调查啦。有啲佢自己内部嘅报告啦，全部喺国防部噶讲紧。咁喺咁多年嚟咧，由1980年去到2002年咧，咁有好多嘅档案系应该关于呢个 case 咁样。咁但系一路咧，其实都系喺档案就属于呢个英国国防部里边。 系咪即系你话头先见到嗰啲军人啊，同埋其他嗰啲唔关事，啲军人都见到啲，佢哋每一个都即系 佢唔系每一个，但系咧佢哋里边有啲系交流紧嗰啲报告。咁、但系咧去到咧，你知道即系宣传片都会讲到啦，就已经喺上年就公开咗呢啲档案啦。咁呢个问题就系、是、咧，其实成件事就系喺美国方面同埋英国方面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相差太远嘅地方啦。因为咧英国咧，佢只系用咗将呢件事收咗作去自己嘅档案里边嘅22年，就已经肯因为有啲人嘅查询同埋肯。 因为佢有个法例嘛，即系佢系咪嗰啲咩？嗰、个就 系啦，但系嗰个系英国嘅法例嚟嘅啫， 系咯， 唔系 ，sorry， 嗰个美国法例嚟嘅啫。美国法例就50年后一定要公开啫。 美国嗱，英国系唔知3年啫嘛，系嘛？ 英国其实冇一个咁嘅法例嘅， 冇嘅， 冇嘅，冇嘅，只不过系嗰啲嘅组织同埋嗰啲人去 ask for 佢哋公开呢啲秘密，竟然英国国防部系觉得 OK 肯 我公开 吓。 咁咧，其实原本呢样嘢我唔系好想喺呢度做嘅，但系咧 咩唔系好想去做？你就系而家开紧麦嘅，你全部都系想做嘅， 系所以我而家都要做嘅，第一 做咧， 我想 make a surprise 俾阿 Jason 嘅。 咁咁贱噶？ 系啊，其实咧 做咩？ 英国国防部嗰扎档案咧，其实全部喺晒我手。 嗰啲相喺度啦， 冇相， 冇相处。 你唔好咁啦，嗱。但系咧，佢呢度 哇系，真系你真系攞咗嚟 攞晒啊！嗱， 头先我嗰啲系假嘅，都呃唔到你。 咁如果你计到咧，就系、是、由1980年至到而家咧，成、个档案里边咧就有 你喺边度攞嘅呢度？你喺边度？ 你真系问我，我唔知啊。 有啲人开始怀疑你系帮第啲政府做嘢， 系咩？有啲咁嘅事？嗱、有175页嘅， 你点可以攞呢个175页嘅报告翻嚟？ 嗱，总之有一个175页嘅英国国防部嘅报告啦。 呢、这个净系成，但系英国国防部嗰个报告嚟嘅， 系啊，系真的， 你帮我影印本。 但你都可以攞到喎，你真係。 咁呢個第一張俾阿 Jason 睇呢個呢，就係當時 Charles 呢，就係成個佢自己當日見到個所有嘅經歷之後簽埋名。咁呢就係呢份呢，就係1981年1月13號呢，阿 Charles 寫曬佢當時見到嘅咩俾咗英國國防部嘅。咁而我睇曬成份英國國防部嗰個檔案呢，我覺得有一樣嘢真係非常之可取，我要讚英國國防部嘅。就係咩呢，就係佢裏面呢就唔似美國啦，你知美國公開任何嘢呢就用啲黑色嘅 side pan 就會查曬所有嘢。 佢完全我都有查啲。 唔係佢呢就係 你查㗎咋。 唔係佢就係主要係查咗啲人哋寫嘢俾佢啲地址同埋人哋嘅名佢唔想公開。佢而家所有嘢佢都唔查。 咦佢畫咗一張嘢㗎嘛。 唔係嗰個呢係人哋畫俾佢呢笑佢哋笑佢哋嗰啲外星人現場。 咁但係其實咁嗰個係光體又係一個三角形嘅飛碟 嘅。其實呢佢哋而家呢就形容呢係原則上有見到好多嘅人見到呢都係一啲即係金屬嘅飛行物體嘅物體嚟嘅。而呢件事呢其實喺個報告裏面呢喺當時有啲調查裏面呢其實吸引咗好多嘅甚至當地嘅議員啊，即係講緊一啲嘅英國國會議員啦，都要去問返國防部喂其實發生乜事。咁而嗰啲議員問啲議員都犀利㗎，佢手上面攞咗一啲嘅資料呢即係係我哋都未聽過㗎，例如 for example 係咩呢，佢寫到信去問到國防部，例如佢會問到呢就話佢哋啲議員呢手頭上得到嘅資料就係由呢、這個80年、81年、82年、83年就算呢啲日子裏面呢佢哋都已經知道呢係有好多嘅目擊個案。甚至呢佢哋有一個聽證會呢， 即係由80年開始佢第一次見到呢一隻咁嘅，即係佢一路每一年都有。 佢又唔係每一年都有，但係 每一種嘢。 佢就話係一啲目擊個案啦，但係個問題係咁嘅。佢話呢啲議員手上面嘅檔案係80年呢係有350宗嘅目擊個案。 嗱即係差唔多一日一宗啦，呢個真係值得令大家諗下我哋究竟係唔係即係呢個宇宙裏面唯一嘅生物。 冇錯。咁佢81年呢有600宗目擊個案。喺82年就跌咗喇，82年有250宗。喺83年呢 即係唔興啦嘛地球。 83年都有390宗。咁而當時啲國防部回佢就話你原則上你哋所有嘅統計資料呢係正確嘅。 哇佢咁大胆佢直话俾你听。 係正確。但係呢 即係呢个係英国国防部。 係呀英国国防部。係呀。而英国国防部仲有好笑到点呢，佢有啲嘅档案呢例如去到点呢，有啲人问佢呢件事美国有权威嘅即係应该话美国有权利去研究呢件事嘅人有冇翻有冇参与呢份研究报告呢， 有冇偷嗰啲咁即係佢可能会。 类似啦英国国防部冇呢啲全部我哋做嘅 report。咁之后呢就话啦当呢个上教 Charles, 佢话佢见到呢、這个即係情况出现嘅时候有冇任何人俾压力佢叫佢收声呢， 有冇呢， 佢话冇。 冇英国系冇。 政府冇。 咁但係即係当嗰个 Air Force Base 嗰度係有英军同美军。 冇错。 咁即係美军都会 file report 㗎嘛，佢哋都会写要写报告。 冇错冇错。 咁佢哋个报告系俾英国嘅国防部，因为美国国防部。 冇错啦，其实里面都有讲得好清楚嘅。原来所有呢就算当时美军 in charge 嘅军即係空军基地呢所有呢啲所有嘅事呢都要系归英国国防部。 即系离唔开佢个国土。 係啦冇错。所以就算美国政府讲到佢哋点 in charge。 因为如果佢可以俾返美国呢咁你即刻睇到㗎嘛，你可以即刻申请去美国即係国防部睇下佢哋会唔会 disclose 有呢样嘢。係啦但係冇办法啦。 可能佢哋又查咗啲黑笔又 查。係啦。咁但係佢好嘅地方係点呢，因为佢成个英国政府呢但我咁样讲下虽然呢170几页嘅英国国防我睇晒啦睇晒。但佢有好多重复嘅嘢嘅。咁嘅英国政府嘅呢件事嘅 UFO 档案呢其实一定唔会系淨系英国政府里面唯一呢件事嘅档案。 咁即系呢件事冇可能系假㗎。 冇可能假。因为点解呢， 假 因为呢个呢只系英国。 呢件事系唔系讲少嘅，唔系呃你喎。而家系真系坚喎。 因为呢个呢就系唔牵涉到呢个叫做英国军情处啊，因为呢而家呢一部开放出嚟嘅档案呢全部只系讲緊系隶属于英国国防部。因为英国军情处里面仲有另外档案佢哋系冇公开到嘅。 咁英军即系英国国防部有冇出嚟话即系我哋而家 confirm 我哋英国国民即系我哋系真系有 UFO 档案系We're not alone。 其实呢如果以国防部去答呢其实里面有一份呢好笑嘅就是对答呢佢哋应该系国会里面一啲嘅质询嚟㗎。有啲国会议员去质询佢哋嘅时候呢咁呢当时呢一个国防部嗰边啲人去答佢呢都答得几好。佢话呢就算系嗰几年啊佢讲緊由70年代中期去到80年代初啦其实喺英国国防部里面呢 已經有2500多宗嘅目擊個案同埋 research 讀個案。咁當時啲議員就問：咁你哋認為會唔會呢個係一啲嘅嚟自外星嘅文明，或者係影響對我哋嘅咧？英國國防部係好直接答：乜嘢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嚟自他哋嘅，不過問題我哋而家唔可能去 confirm 話俾聽有咁樣。 但係喺英國即係佢國防部或者英國政府裏面啲檔案咧，佢係冇即係話有 UFO 就 confirm 啦。而家成沓 係冇錯，冇錯，冇錯。 咁佢冇有一個檔案一個報告話係我哋見到 alien body。 啊，你真係完全冇睇過份檔案，你都可以知道我想將會講啲咩。 係 你真係叻嘅，我真係話真係你完全有曬 sense。咁我而家咧就插翻一張嘢咧，就係、是、咧。嗱，我認為嚇，成份報告裏面咧，我覺得爭議性最大，同埋呢個咧就係講到咧，即係應該10点會詳細再講啦。一個咧最令到嘅，唔係而家講，而家我要抄翻啲嘢講翻出嚟，就係嗰單嘢點解我要去嗰份檔案裏面點解咁緊要咧？就係、是，咦，擺在邊咧？ 原来冇带系嘛？ 咦，原来冇带唔会嘅， 呢个唔系噶系嘛？咁我谂一谂你扮嘅， 呢个系呢答都系。 不过你真系喺边度攞？你答一答呢个问题先。头先你冇答到喎， 系咩？ 喺边度攞啊？你真系 我有 扮傻喎，佢喺度喺边度攞啫？你 我要答嘅咩？ 喺边度攞啫？你泄露少少 嘅，唔使答嘅呢啲嘢。 你喺边度？日本方面咧，又系边个国家咧？ 吓、啊，有啲边个 国家塌？ 唔系，不如咁样，一阵间我先插翻俾你睇啦。咁我哋讲翻里边其中一份咧，其实点解我睇完咧，我系直情我个下巴跌咗落嚟咧？嗰份報告呢就是用國家安全國家國防部英國國防部嗰個 logo 嗰啲紙去印打嘅 official 嘅 ,ok, 雖然佢裏面有啲人開始討論緊佢啲高官討論緊呢張嘢係咪唔係 official 啊，咁但呢我覺得幾肯定係 official, 第一佢哋嘅張紙係用正常嘅英國國防部嘅紙去寫啦。里面咧佢有啲敏感嘅地方佢都有查嘅 ,ok, 即係如果嗰个係假佢唔需要查嘅。咁佢里面讲到啲乜嘢呢，佢就话啦，其实呢件事呢就係讲緊个小道消息啦。26号同27号出现咗一件咁嘅事呢，其实喺民间方面呢，其实呢仲有同样地点同样位置，喺29同埋30号呢其实都出现咗类似嘅物体嘅事件嘅。亦都系同样嘅位置嘅。而当时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就是出現了一些外星人的問題了。而那個外星人的出現呢，其實當時呢是有軍官見到的。他有兩個情況見過 ,ok, 就是講緊是那兩 個。是見到他是直情是那些走來走去那些，因為是即是直情是定炮企那些。 ok, 就是這樣。那個情況呢就是那兩個空軍基地呢有分別有不同的高官啦。那當時呢就見到其中一次29號那次呢是拎咗落去嗰个树林嘅时候呢，其实有高官系亦都系去到嗰个飞碟嘅附近啦，就望到佢哋认为呢嗰、那个望嗰个感觉呢就系、是、似系有少少透明透明透明嗰个感觉嘅，即系唔系好金属嘅，佢觉得望落去个金属感好透明嘅，咁望到入面呢佢哋觉得里面系有个好似飞机舱咁嘅嘢嘅，而嗰个飞机舱里面呢系坐咗一啲人，即系讲紧嗰啲人 仔、是 人嘅物体啦，总之一啲生物啦吓。咁呢个其中一个嘅高官嘅目击嗰个版本嚟嘅、即系佢哋自然觉得，咦？点解会有个咁嘅人出现咗嘅咧？咁样。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去到另外一个高官，就系、是、应该由嗰、那个Ben Water 嗰边啦，一路行到去嗰个位置啦。其实开头佢哋咧就未见到个 UFO， 亦都未见到外星人嘅所谓啦。咁你只係見到一啲呢遠睇好似一啲好矮嘅人仔，但係佢個形容係三尺多啲 咁多人都係形容係呢啲， 係呀，係呢啲， 即我唔能相信冇啦，但我未見過啦，我唔相信冇啦，真係。 咁而得意嘅地方係呢，佢一路行落去嘅時候呢，佢見到嗰個形態呢，那個人仔呢，所謂 係咪個頭大個腦好多， 佢形容個頭都係佢冇形，其實我都冇形容個頭喎，佢形容個眼喎，佢話呢佢覺得開頭望落去係似隻貓個眼㗎，係隻貓個眼， 綠色，你照啲光埋佢綠色反射嗰啲， 同埋即係斜斜地咁樣，貓形嘅眼咁樣啦。咁而佢身上面著嘅好似一件呢，即係所謂嘅一個金属型，佢形容是 silver 啦，而金属银色嘅一套嘅成件 套装嚟， 系啦，套装都啱嘅，成件过咁啊着晒落去嘅，咁样一个型，咁 即系李小龙啲格打衣嗰啲咁样， 类似， 但系银色嘅， 银色嘅系啦，银色李小龙三尺嘅啫，只系，咁但系呢一之后佢哋形容嗰样嘢咧，就真系奇怪啦，就系点解咧？佢话咧，